只是一个孩子，在寻找爱的怀抱，这是飞扬的感觉。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头顶雪花，泡温泉，探秘金黄的白桦林，在热带风情的海岸边饮茶。 购人保旅行险，营未知目的地自由行大礼包。关注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了解更多详情。 钟情椰风海岸的慵懒脚印，也留恋大隐闹市的烟雨江南，更偏爱点燃好奇心的未知旅程。 购人保旅行险，迎未知目的地自由行大礼包，详询中国人保微信公众号。 大牌美食哪里找？ 找最红的就行。 即日起至9月30日，每周五在最红星期五餐饮门店用买单吧 APP 支付，就有机会享满额立减，详询交通银行信用卡买单吧 APP。 不走下坡路，全力向上。速腾 1.2T 臻享版，搭载四缸涡轮增压发动机，更低油耗，更强动力，现已全新上市。详情请咨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配备 V 八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试不可。 欢迎回来，非试不可，我是何儿。 大家好，我是红城。 大家好，我是一水。 来，今儿非试不可，这红城可以作为主力， 我终于回来了。 来聊一聊，对，来聊一聊这个车怎么样，被晒得这么黑的这辆车。 深入了一趟四川腹地。 成，你就说成都就完了呗。 不一样，因为我压根儿没进了成都的城。 哦。 那你那棒棒鸡 真没让你， 那是在机场买的呀。 哦， 哦，真好吃。 佳佳， 那下次还给你们带， 那就不正宗 啊？ 机场成都哪能正宗呢？对不对？又不是 都是连锁的， 但是连锁的。 啊、好好好好，你现在某宝某宝都可以。 是好、啊、嗯。 这个你就吃人家嘴短，你就别这样了。来说说这辆车吧。 来，我先跟大家来公布一下我前段时间出去试驾的这台车型啊。 嗯。 啊，东风雪铁龙的天翼。 哎、 嗯。 C5 L Cross。 对 ，C5 L Cross SUV。 嗯。 他们这个名称叫的还挺长，但是我跑就不说这个名字怎么说吧，反正我就管它叫天翼。 嗯。 我觉得真的是挺惊艳到我。 嗯，听着跟那个 紧凑型的 SUV。 嗯。 电信的4G信号似的、 嗯、啊？怎么讲？ 天翼嘛。 啊， 其实这个很多人都说天翼这个名字一出来、嗯、有可能会想到其他品牌的车型、 哎、我跟你讲啊，就真的是怎么的、嗯、它这个名字叫天翼这两个字，而且在四川成都试驾，让我就突然间想、 啊、 突然间就想到了天生安逸的一款车。 哦， 因为它给我 它是安逸的逸， 它整体的给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然后 安逸、 嗯、 整期的试驾的感受呢，他们又想有一个 slogan 叫乐享天翼、 嗯、 哦， 所以这款车就跟着对 slogan 还蛮符合的， 享受、嗯、 对，因为我刚刚到试驾的酒店，我们入住的时候、 嗯、 两排天翼就停在那儿，特别漂亮。 酒店里边 就是酒店停车场 哦， 然后他们会在车上面放一些帐篷，那种车载的帐篷、 嗯、 就是收缩的、 哦、 一弹起来就能住人的、 嗯， 还有放了一些自行车，包括冲浪板的这样的装备， 嗯、 来、 就可以出去玩的一款小车。 对，来表现出它的一个 就是生活的 生活的 这种 享乐性。 就是你开了这车，你不用上班，你就天天出去玩。 后来呢，我们媒体老师也试了一下，他那个帐篷是真的就咱们就可以住的，而且他那个正好配合天翼那个悬浮的行李架。 但这不是买车送帐篷是吧、嗯、 他们在考虑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在说了、 哦、 在大家在开玩笑的时候聊到一个的点，就是说买天翼送娃， 送娃， 因为你可以 送子吧， 可以送个帐篷，然后后续的事情你们就得自己努力了、 哦哦哦、 你们都 还缺个女朋友， 特别适合新婚的小两口，然后或者是三四口之家这样的一台车。 对，说到适合新婚小两口，这款车还是蛮好看的。大家都觉得颜值啊外观比较好看，但是它前脸我是觉得稍显厚重了一点啊。所以相对来说我比较喜欢那个橙色的那个感觉。 你看官图觉得厚重，我拍那个更厚重，因为我当时我跑到了一块，就是在拍照的时候， 你肯定没有官图拍的好，厚重是应该的。 但我拍的特别显，我采用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斜着的构图， 我看到你拍的那个照片， 因为那车真的是斜下45度角俯冲下来的，所以我采用那个构图。 这款车的轴距其实这个挺长的，2.7米的一个轴距了，这个紧凑型的 SUV 2.7米算是挺长的一个。 2.73米，其实我觉得它个儿挺大的。就是你说到这事儿，我觉得一是你是不是担心我在跑那个 off road， 就是这种野地的路面上不是特别的好开。另外一方面就是在空间嘛。首先我简单说一下，走到就是咱们这种就不好不太好的路况 啊， 就是 非铺装路面， 非铺装路面上面它其实是很厉害的。因为我们试驾的车型都有搭载 PHC 他们雪铁龙叫自适应液压稳定技术的这样悬架的系统。其实呢这个 PHC 是什么呢，就是一个减震器。它这个减震器，我说的简单一点，就是在悬架该硬的时候硬，该软的时候软。 这个外界评价还是不错的。关于这个悬， 但是它不是标配， 高配才有吗？ 是吧？ 1.6T 的顶配车型。 哎，你先说你试的是顶配吗？ 我试的是1.6T 的顶配。 1.6T 的顶配。 对，然后1.8T 的中配和1.8T 的高配都将搭载 PHC。 就是说它的价格会再高一点的这个情况下，会有这样 PHC 的这么一个系统。 我可以说，红城选择的是一个相对来说可能你认为会走量的一个配置，是吗？ 我选择了我最喜欢那台，就不是，我正巧被分到了我喜欢的那台上面。 就不由自主 还是有缘的，是吧？ 就是因为有一点啊，因为 1.6T 的就我们试驾那款顶配车型，它不是采用那种电子挡把。就是我倒一直挺喜欢 C6 那个机械挡把正好用在这台车上。 明白了，明白了， 反而挺有感觉的。然后就但是搭载的变速箱都是一样的， 只不过这个挡把的造型不太一样。 对，但是当时试驾的时候，工程师跟我讲，如果说是电子挡把的话，它中间那个储物空间 会更大， 更大，因为前面机构会缩减嘛，会多放2到3瓶的矿泉水。 那你刚才说到空间，我想问一下，这车的空间怎么样？ 车空间，我1.8米，挺整的一个个儿啊。我现在也不算胖，但是我坐在车里边，无论是前排后排，我都调好了之后，我空间还是很大。后排翘二郎腿差不多吧。长途试驾你也可以去尝试一下。 那就是说，在紧凑型，就是在它这个定位的 SUV 当中，空间算是 OK 的。 它是绝对算大的那伙儿。 算大的。 而且它在营造空间方面特别厉害在哪儿？它现在很多车型不采用那个什么悬浮后窗嘛？它其实在后窗做了一个玻璃，然后再加上整个大天窗的设计，它采用了一个整个悬浮车顶的一个设计。就是你感觉，你要把几个柱都刨掉的话，就上边是飘着的。然后再加上那个大天窗的营造，就是里边的空间感让你感觉非常舒服，而且这车还宽敞。 法系车一贯以来都是愿意做那种大鱼缸那样的感觉。 大鱼缸那样， 就是让你坐在里边心情愉悦舒畅。然后看景的时候，因为我们这趟跑了318国道，尽收眼底，就没有什么挡着你视线的。一般挡你视线的不是车上面的 AB 柱，而是外边的那两棵树和稻草堆。 明白了。 行，今天我们跟大家聊聊东风雪铁龙天翼 Aircross 这台车的试驾感受，如果有兴趣包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通过微信向我们询问，微信搜索快车道 FM。 我们休息一下，回来之后我再给你讲讲我们路上其他的见闻。 宁等一分不卡一秒，今天的你有没有做到呢？大家好，我们是 DJ48， 特别提醒大家，车开得快并不能说明驾驶水平高，尤其是在十字路口千万不要超车哦。 目标锁定，身份信息正在确认， 车身线条大胆前卫， 配备 V8 引擎，全时四驱系统，全铝汽油发动机，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00公里。 非常解析各款车型，驾乘感受非常体验。 是好是坏，非是不可。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聊一聊红城试驾的这一辆雪铁龙的天翼啊。刚刚他说了，首先这个车的空间非常大，然后颜值很高，再一个就是底盘调教比较出色，就源于它的那个 PHC 的这么一个减震系统啊，是他印象很深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因为大家可能比较想要知道说这个车的配置是不是很丰富啊，或者说它的有没有什么相较于同级别车更突出的一个亮点。 怎么说呢，你要说相较于其他车的一个亮点，我就还想说说它底盘。因为它我们走318，然后还走了很多非铺装路面，我们都开到那个四川的海螺沟景区的里边的燕子沟的红沙滩上，那上面除了沙子就是石头，就如果说没有涨水涨起来，那就是河滩。就这样的路面，其实它在底盘的这个处理和调教上，除了 PHC 这套系统之外，雪铁龙作为法系车，它对底盘的调教包括操控感做的是非常到位的。你想越野路面 PHC 它能够过滤掉很多这样我们觉得不舒服的，然后他们还在这个车型上放了一只小狗，你看那只小狗的头永远是缓缓的 啊，是摆设的那只小狗， 对，它就是让你感受底盘其实是很舒缓的。如果路面要是颠簸大的话，那狗应该是是这样， 明白，特别形象， 好有形象， 特别形象， 所以他就特别巧妙的设置了这个。另外还有一部分就是我为什么说法， 你确定他没把那个狗头给粘上吗？ 你这 没有，因为我们看我 你怎么这么阴谋论？ 你看我们拍那小视频，他一直在就是 太逗了， 就是他其实是营造出来一个就是，咱往高点说吧，奔驰的那个 Magic Body Control 啊，对 对吧？ 差不多， 就是有点那个魔毯那样的感觉。 嗯， 但是现在就是往往法系车它。在做 SUV 的时候，他会忽略到一点，就是什么呢？现在大家吐槽法系车有两点，第一个是什么？你的后悬架还是一个板簧，对吧？然后第二个，你的 SUV 里边全系是没有四驱的，就是虽然这两点都可能不会太影响咱们法系车的一个销量，但是毕竟会让想要购买 SUV 的这个准购买人群，肯定会是一个 吐槽点。我其实带着点这个问题去的。就是， 所以这两个点，我先就是比较直观的去问你啊，这两个点在这一台车上得到解决了吗？ 我没在乎它，你知道什么感受？ 你带着问题去的，反正没在乎它。 板簧大家担心的不就是后排的一个乘坐体验吗？我这次整个的试驾途中，我坐了三分之二，开了三分之一， 不让你开呗， 因为是三位老师， 开太刺激，油耗太高。 不是，然后你想。越野路面我也做了，正常路面我也做了，因为我们回来赶飞机嘛，所以在路面上基本就是120公里每小时的速度在车里边钻，是成都的环城高速，就是它给我的底盘支撑包括后排的乘坐感觉我没觉得不舒服，就是没做出来所谓的板车那种难受的感觉，就正因为搭载了 PHC。 然后另外四驱这个事儿，我发现其实很多的越野就是那种非铺装路面我们走了，有点小坡我们也上了，有点小河沟我们也下了，这台车也没打滑，我们也过去了，我觉得你要再往野一点的地方去，我也不会开天翼去，所以说我为什么不在乎这两点。 但是这个天翼是它本身是没有四驱的是吧？ 它没有四驱，它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觉得这个外观大家还是倾向于在城市里面用，但是你要是走非铺装路面，我能告诉你绝对不用。 偶尔可以走走，是那意思吧？ 对，别走极限。因为这不是一台去极限的，我觉得不适合走那么。 毕竟它的这个定位可能也不在越野的这么一个路面上。 对，再说回来开，其实我们在318国道上也好，景区里也好，我们碰到了很多羊、藏猪，还有牦牛，这些东西其实我们都碰着了。我为什么说这车给我留 你都撞上了， 留下挺深刻的印象， 太可怕了啊！ 它在低速的时候方向盘很轻柔，这台车开起来的轻巧程度就像让你觉得在驾驶一台轿车一样，因为我喜欢开轿车嘛，就挺轻巧的，就从这些羊啊这些钻过去了，而且在车库里边倒车和停车的时候开起来都非常的 舒服和顺手。 明白。 我觉得如果要是让静美开的话，她也会觉得喜欢上这种驾驶感受。 嗯，让赫尔开哈。 对。嗯、 可以， 嗯、 我挺期待着试驾这个车的。你突然叫静美，我吓了一跳，你知道吗？因为到现在还有听众朋友问静美跟赫尔到底是不是一个人。 哎呀，我很抱歉的。 没关系。 溢于言表。 可以。那这款车，你说。 说回车，其实这车的入门级的配置，我们也朝厂家，因为配置单大家也能知道嘛。 嗯、 现在什么 LED 日间行车灯、 大天窗、 标配米其林的轮胎、皓、 嗯、 月静音做得非常好，电动外后视镜调节。 你说到静音，我想问一下，这个车的静音怎么样？其实一般出去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啊，咱们不止品牌了、 嗯、 有一些这个紧凑型的小的 SUV 啊、 嗯、 它可能在静音方面啊做的不是特别好。这款车怎么样？密闭性啊什么的、 嗯、这台车的静音我觉得能做到30万+的车的级别，双层的夹胶玻璃， 嗯， 然后发动机舱隔音做得非常好，又配上了米其林的皓月轮胎、 嗯、 这些综合导致的就是我在听着爵士乐高速公路上开车，318开车我都听得非常清晰。 嗯， 你会发现就是越来越多的这个法系车它趋近于比较中性化，或者趋近于非常欧洲大陆化那样的设计，更偏德国了、 嗯、 所以这样的感觉就是给大家那说很喜欢法系车的那个消费者们，他们没有更多那种天马行空的选择空间。 嗯，你说它趋于普遍化了。 对，所以我觉得现在天翼的出现其实更是戳中了我们原先比如说买什么 C4 啊、 嗯、 买什么这个206啊之类这样车型的消费者。 嗯，这是潜在车主的一个心声了。 综合来看，我觉得喜欢有些品质又有一些对设计有追求的朋友们，天翼这台车你绝对要试一下。 嗯， 真的。 由于这个节目时间啊，我们可能对这台车的剖析也没有那么的深入，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呢，还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跟我们来互动、 哎、 问一下这个红城啊。 好嘞， 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先聊到这儿，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拜拜。 哟，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哎，小孩子不能这样玩大人的手机。 妈妈，老师说让我们找一找周围最好听的声音，我用你手机录的，你听听。 嗯，真好听。 还有呢，你再听。 大娘，您坐我这儿吧。 谢谢。 妈妈，我把它扔到垃圾回收箱里吧。 哎，不好意思，对不起啊。 嗯，宝贝真棒，这些声音都是最美最好听的。 城市文明，让我们一起努力，让聆听成为一种幸福。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哎，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哈！ 哎，等一等，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 蜡封上吊，100年不许变。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我一定尽力而为。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孩子，我支持你。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